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榜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五集。 孟小山来找归晓时，他已经下了车，大冬天坐在河岸边的泥土地上，眼泪都擦干了，可被风刮的脸颊生疼，眼睛也疼。 哭过了。 孟小山当然不会知道在内蒙古的那些事，可电话里听到这个地点，就猜出了归晓这么失常的原因。赵敏山当初离婚的事儿闹得全镇皆知，家里很没面子，急着想二婚。可折腾了好几年，人是依旧漂亮，可就是在农村想找个合心意的男。所以自从前些日子和陆延辰家定了亲，接了聘礼，那可真是恨不得立马办酒席，绝对要大操大办，临近七八个村子眼熟的都要请来。镇上最好的饭店就是孟小山家的，他能不知道吗？孟小山从自己车上拿了两个垫子下来，将归晓扯起来给他塞去垫在身下，自己也坐了一个。 你要是土生土长的这里人，23岁也就该嫁人，拖到27、28还没结婚，还因为十几岁的初恋哭。别怪我骂你啊，归晓，你还以为自己是16岁呢？那当初我和海东说要断，还不是断得干干净净？该哭的，分手那阵子你也该哭过了。谁没有过初恋呢？那总惦记着初恋，你日子还过不过了？ 孟小山平静的像在议论旁人的事。归晓看着河面上溜冰的小年轻们， 我饿了。 你算了，走，回去吃饭去。 孟小山把自己的车丢在运河边，开归晓的车回去，摸着方向盘他就感慨， 哇，好车手感就是不一样哈，看这中控台，听这音效。 孟小山这些年赚的钱也不少，开的车也不差，这么说纯粹就是为了逗归晓开心。归晓摇了摇头，额头抵着车窗玻璃，勉强配合着扬了嘴角。 你想开我和你换啊？ 哎呦，不用不用，你这还要生要死呢，我哪能趁火打劫呀？ 没有要生要死，就是觉得这辈子过完了。 开车回去的路上，孟小山几次欲言又止，本以为归晓只是一时憋不过那口气，毕竟赵敏山也算是他同届的旧同学，可开到半路就察觉归晓这是真的伤透了心。 归晓，你真还惦记他，真心实意？ 归晓蹙眉摇头， 就当没有赵敏山不存在，你会怎么样？ 归晓再摇头，不想说，不想再讨论。他靠在车窗玻璃上，表情都没有多余的，黑色的瞳孔里映着车窗外小镇的那些看似熟悉又分外陌生的景色。孟小山的饭店开在镇中心两个部队大院接壤的位置，独栋的三层楼，十分气派。门口正中摆着两人高的铜狮子，铜牌刻字，细数饭店的悠久历史。孟小山是个特别会做生意的人，硬是将这饭店弄得声名远播。早年饭店开张时，归晓还在念大学，特地为了宣传他的饭店，将镇子附近的自然景区游记写了个遍，每每都要带上他这饭店。后来归晓毕业工作了，开始接触那些做公关传播的人，又都介绍给孟小山。归根结底还是东西好吃，格调高，成了镇上名副其实的第一大饭店。 老板的朋友自然是单独的最大的包房。龟小点名要吃羊蝎子，锅子端上来，热腾腾的白雾弥漫在眼前。龟小拿起筷子拨着锅里的骨头，发一会儿呆，再倒腾两下，走半天神，再去煮那早就煮烂的羊肉。 你是吃还是想玩啊？想玩我就把火给你关了，你慢慢搅啊。 我就跟中了邪似的，在二连浩特我朋友被偷了车，我去找他帮忙，后来那伙偷车贼报复，又是被他给教训了。 小蔡并不清楚龟小和陆延辰的过去，顶多是暧昧揣测，再去开两句玩笑，所以对龟小来说，面对孟小山反倒坦然许多。毕竟当年两人是怎么在一块儿、怎么分手的，面前的这人最为清楚。他以为，他猜想秦小南的事儿是陆延辰在示弱服软，想给两人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，于是满怀期待，于是自作多情，于是成就了今天的一切。 我没想到还有内蒙古那些事儿，还以为你俩是真十几年没见了，你猛地听到他要和熟人结婚，受不了。 孟小山推开椅子起身，开门招呼，让门外服务员拿白酒来，嘱咐完低声问了句， 我老公还在吗？ 啊，在，还没散呢， 让他吃完过来的。 孟小山似乎想劝他什么，可又在犹豫，包房又归于死寂。直到门被推开来，颇有些匪气的秦风大步流星进来，见着龟小就笑。 哟，来了。 龟小点头笑笑，孟小山想起被扔在河边的车。 我车还在运河边上，等吃完饭你去帮我开回来。 车怎么扔运河边上了？你陪着喝点啊，我不能喝。 龟小有点不舒服，我就先帮着他把车开过来了。 龟小以为孟小山是找人来陪他喝酒，所以叫来他老公秦风。当初孟小山和海东断了后，差不多和海东那边的朋友也都没了联系，所以能同时认识龟小和陆延辰的人，算来算去就只有秦风了。秦风比孟小山大十来岁，早年镇上最赚钱的台球厅和游戏厅的老板就是他。那时候龟小和陆延辰、孟小山和海东混在一处玩闹的事儿，有一多半是在这个男人眼皮子底下发生的。修车厂、台球厅、游戏厅初初在一起的那个暑假，差不多就在这些地方。龟小轻吹着自己的刘海，象征性地对秦风笑笑。秦风看出龟小不对劲儿， 怎么回事？你妹子被谁欺负了？ 陆晨，哎你！ 龟小瞪孟小山，摇头让他别说。 陆晨，他们不都是十几岁时候的事儿吗？还真是年轻人啊，能折腾。 感情深吧？我刚在运河边上把他接过来，劝了半天。以为他是猛地见着初恋要和认识的老同学结婚，一时想不开，没想到他们在内蒙古早见过，比我想的要复杂，这不就拿不准主意了。 拿不准什么？该说什么说什么。龟小也快三十岁了，这在过去也算过完了前半辈子，这么大人你还把他当孩子呢？ 成吧。 孟小山被自己男人教育的也觉得自己太有家长意识，于是推开椅子走到龟小身后，俯身环抱住了龟小的肩膀。 刚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不想你掺和这些破事儿。就前几天海东和我借了40万，你知道是为了谁吗？ 接下来的话龟小始料未及。 大概是2年前吧，陆延辰亲爹的汽车修理厂生意惨淡，客源少，就快关门了。后来是和赵敏山家借了50万疏通关系，和临近的汽车销售店、保险公司合作扩建了厂房，这才回了村。可当赵敏山家提出要入股分红时， 陆延辰亲爹却翻脸不认人了，那赵敏山家就拿着借条要陆延辰亲爹还钱，闹了一阵子。那会儿还有中间人做和事佬，可也不顶用，还是僵持不下。就前不久，赵敏山爸妈忽然就想了这么个法子，让两家结亲算了，只要陆延辰亲爹同意，钱就不用还了，聘礼意思意思就可以。那赵敏山听说是陆延辰，当即就答应了，可以说是一拍即合，两家就这么定了亲。哎，他爹老不是个东西的，借钱不还还不肯分红，直接就想把自己大儿子当东西给人抵债。这事儿陆延辰全被蒙在鼓里，听了这消息赶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借钱还钱，找人从中间说尽好话退婚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